漫天飞雪未吹乱，怀揣的那片热忱，我自江湖浮沉，何须回味是梦或是真，无愧情运，无愧诗歌，一步赴你情深，花海浅浅一花，惊鸿雪纷纷。 情深，月下一笑笑。